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 我是梁军，来自西城区，我今年47岁，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从事阅读推广工作5年。我介绍这本书里面的故事，是一位来自首经贸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写的一个故事。他写的是一个槐柏树幼儿园的贾老师是如何孝敬自己的父母，如何做好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家里面虽然有很大的困难，尤其有一次事故，我们的贾老师这个骨折，但是呢，他为了照顾好自己的生病的公公，也经常去从市里面到郊区来回穿梭，这中间有一段语言我觉得非常的感人，我想朗诵给大家。他双腿异常的疼痛，冷汗直冒，到了敬老院的楼下，丈夫劝他说让他腿好了以后再来看公公，他不同意，而是自己拄着双拐一步一步走上了敬老院窄小的4米高的铁汉楼梯，把给公公买的营养品亲手送到了公公手里。公公既感动又愧疚，76岁的老人流下了热泪，拉着他的手说，景烟，下次别来看我了，你都成这样了，快坐下来歇歇。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里的精神灯火。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了1993年歌坛当中发生的很多重要事件，但是呢，那哪是一期节目能说完的呀？这一年因为太过特别，所以说呢，我们 今天的节目呢，继续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聊，因为这一年值得回忆的和值得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说一说各位对于1993年的记忆。那各位呢，在那一年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昨天节目的结尾部分，我们说到了内地的摇滚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话头接着往下说，从摇滚乐说起。在20世纪90年代呢，歌坛和影坛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呢，不仅仅是歌手拍戏、演员唱歌。那么在影视学院里，有很多热爱音乐的同学，比如说李亚鹏。93年的时候呢，他还是中戏的学生。那年呢，他向父亲借了800块钱，每天带着5个肉夹馍、8个中学生到处找赞助商，终于拿到了97000元的赞助费。干嘛呢？顺利的把唐朝乐队、眼镜蛇乐队请到了乌鲁木齐去演出。那么靠着这一次演出呢，李亚鹏同学也收获了一大笔财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唐朝乐队的代表作《梦回唐朝》。 花古剑喝酒，杯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立足在日坛膜拜古人月亮，开元盛世令人神往，风吹不散战魂花，染不透乡愁雪，映不出山河月，染不 走入迷森，梦里回到唐朝。 梦回唐朝来自唐朝乐队，非常经典的代表作。那么随着摇滚乐的流行还有市场的繁荣，内地的摇滚乐呢迎来了黄金时期。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样的喜悦的背后已经有暗流涌动。摇滚乐在内地的命运呢，就好像指南针乐队主唱罗琦的命运。93年呢，他渐渐有了名气，事业进入上升期，但是呢，在一场生日宴会上和别人起了争执，导致他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一只眼睛。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在当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指南针乐队的一首歌《选择坚强》。 选择坚强来自指南针乐队。那么罗琦呢，在失去了自己这样的眼睛之后，健康之后，没过多久呢就离开了指南针乐队。那么与此同时呢，其他乐队的情况呢也不太好。94年之后呢，频繁更换主唱的黑豹乐队演出邀约非常少，主动去酒吧唱歌都会被人们给拒绝。然后呢，就是唐朝乐队的创始人之一张炬因为车祸去世。那么张楚在不久之后呢也陷入了自身的健康问题。那慢慢的，内地的摇滚乐就一下子重新陷入了沉寂。继续来分享黑豹乐队非常经典的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别伤我的心。My Heart， 别伤我的心，来自黑豹乐队，当年是有窦唯的那只黑豹。在1993年，虽然说内地的摇滚乐在这一年之后开始走向了这样的下坡路，但是这一年影坛的好日子却来了。电影《霸王别姬》来了，把陈凯歌送上了神坛。摘下金棕榈之后呢，他在戛纳皇宫广场留下了自己的手印。那一天呢，有一个华侨对他大喊：“谢谢你，陈凯歌，你真伟大。”那陈导呢听着这话差点哭出来。但是呢，美中不足的是张国荣没有摘得最佳男演员奖。那么对于程蝶衣这个角色呢，张国荣早就倾心。92年的时候，陈凯歌为了这个角色找到他，当时呢陈凯歌对歌坛不太了解，听说呢张国荣的辈分比张学友刘德华的辈分还要高，所以说呢心里有点虚。两个人见面那一天呢，见张国荣穿了一件很薄的衣服，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陈导演，我抽烟。”那么这个打招呼的方式呢让陈凯歌觉得很意外。那他呢也连忙道歉说：“啊，对不起， 我也很不好意思，我连剧本还没写好。”后来呢两个人聊了2个小时的剧情。还没有等陈凯歌把这个故事完全讲完，张国荣呢就握着他的手说：“你放心，这个戏我一定演。”一起来分享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剩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你也留恋岁月中偶遇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林忆莲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当初呢，张国荣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使尽了浑身解数，发着高烧依然坚持压腿练水袖，去饭堂吃饭都是走着台步去。当年的剧组在北京租了一个院，夏日炎炎，大家晒得都快中暑了，那么善良仗义的他呢，承包了剧组一整个夏天的冷饮。那剧组杀青那一天呢，张国荣请大家吃饭，不胜酒力的他那天喝了很多，每一次举杯呢，眼里都泛着泪光。后来有人就劝他说，不必难过，以后还有相聚之时。但是呢，张国荣却很悲伤地说，可是那时场景和心情就不一样了。过去呢，真的听不懂哥哥的歌，但是现在呢，越来越了解他的故事，越了解他的人生，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和佩服他。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张国荣的歌《风继续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去。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源于1993，跟大家说这一年发生的那些大事儿。那么提到电影《霸王别姬》当中的另外一位主演葛优，很多人呢都会想起他的外号葛大爷。当然现在呢，最近几年可能又有一个外号了，葛优瘫，是吧？那么其实呢，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这个外号就是葛大爷这个外号呢已经传开了。当时剧组呢有人都管这个张国荣叫哥哥，管葛优呢叫大爷，但实际上呢葛优比张国荣还要小一岁，这就是这个差距哈。在《霸王别姬》之后呢，葛优凭借他和张艺谋合作的另外一部影片夺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后来呢他见到了张国荣，提到这事儿，张国荣对他呢羡慕不已。其实呢葛优最开始不太想拍这一类影片，还是剧组的策划找到葛优说，哎，这个我说啊，你不能老是演那些大同小异的角色，是吧？你编辑部的故事李东宝已经到顶了，再演下去那会毁了你的艺术生涯的。那葛优听完也很委屈，那都是朋友的面子，不帮忙不行。结果进了剧组没几天，葛优呢又请假给朋友帮忙去了。那一次呢他帮的电视剧叫做我爱我家。20多年后的今天呢，人们已经很少谈论戛纳最佳男演员葛优，但是呢我们都记住了他在网络上刷屏的这个葛优瘫。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电视剧《我爱我家》的主题曲，由张鹏演唱的《会飞的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走路，什么时候学会了哭，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兜兜落在睫毛上的土，才发现熟悉的也会生疏，或许做梦时误会了自己，否则怎么能有醒来后的孤独。想得太多，梦得太多，梦得太少，我盲目，想低声说句不在乎，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想低声说句不在乎，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 什么时候学会了走路？什么时候学会了哭？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飞的心来自张鹏，出自电视剧《我爱我家》的主题曲。王安说，每次看《我爱我家》都会想起小时候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看电视的情景，时过境迁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回忆是每一个人共有的思绪和感慨，愿在今后的道路上回忆美好，家人幸福。那《我爱我家》这部剧呢，是在93年开播的。那同样是在这一年呢，姜文把一群不出名的小演员送到了良乡，开始了一个月的封闭训练。之后呢，在8月23号，也就是王朔生日这一天，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了。不过那一年的姜文的日子不好过，为了拍这部影片呢，他几度弹尽粮绝。那剧组最穷的时候呢，他是到处赊账，连摄影器材都要借。那在后来年底的一次聚会上呢，有人问姜文还要拍到什么时候去，有人就开玩笑说，现在啊，这片名字都已经改了，叫大约在冬季了。好吧，既然提到这首歌，我们就来再次重温一下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大约在冬季，来自齐秦。在1993年的时候，很多经典的引人深思的电影扎堆问世。中国电影在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影响了世界。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电影的春天来了。但是呢，这么多年过去，当人们想到中国电影的巅峰，想到的还是1993年。那么同样是在这一年，影视界和文学界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交互。当时呢，有很多人都意识到一个问题，随着市场经济到来，文学创作者们纯粹靠投稿是吃不饱饭的。那么那个时期呢，王朔出版4卷本文集啊，一时间是洛阳纸贵，都靠抱了影视的大腿。那么当时呢，琼瑶的书呢已经够养活半个出版社了。那么在这个历史转折的路口，很多年轻的作家投入到影视的怀抱。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呢是谁呢？叫马未都。 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决定自己出来单干，搞了一个叫海马影视工作室，还开了一家歌舞厅。那么出于面子呢，马未都经常给文艺咖们免单，结果呢没过多久就赔了好多钱，眼看就要破产了。他呢找到王朔说，哎呀，你赶快给我传个剧吧，不行的话我就喝凉水了。于是呢就有了什么剧呢，大家都知道了，1993年的海马歌舞厅。那么如今看来的不少大腕当年都在海马歌舞厅里出现过，梁天、刘斌、张国立、陈小艺、徐帆、黄磊，是吧，他们都是这部剧的重要演员，而他的编剧团队呢同样很强大。那么除了王朔和马未都之外呢，还有写《永不瞑目》有着内地琼瑶之称的海岩，以及写《我爱我家》的梁左，还有日后拿了诺奖的莫言，是不是非常厉害哈？一起来分享海马歌舞厅的主题曲，来自童安格的《游戏人间》。 在繁华人间，多少梦最后沉寂凉，你将会歇脚在何方，去等待心中的渴望，笑看人生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哦，何不游戏人间，管他风风波波多少年，何不游戏人间，不如展开笑颜会歇脚在何方，去等待心中的渴望，笑看人生的繁华，变化无奈，潇洒又何妨，何不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哦，何不游戏人间，管他风风波波多少年，何不游戏人间，不如展开笑颜人间，不如展开笑颜。 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哦，何不游戏人间，管他风风波波多少年，何不游戏人间，不如睁开笑颜。 游戏人间来自童安格，出自电视剧《海马歌舞厅》的主题曲。在1993年，刚才我们说到中国文坛和影坛产生了一个重大的交互，不少作家投入了影视界的怀抱，主要是受到市场的经济的这样的大潮影响。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很难凭借稿费去养活自己，但是呢也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作品，比如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尽管纯文学作品在当时呢好像是越来越卖不动，但是呢这部史诗级的作品在那一年的销量还是轻易的突破了10万册。后来呢，白鹿原的故事也被很多次改编成为了影视作品，不过呢那都是20年后的事情了，是吧。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电视剧版白鹿原的主题曲，由韩磊演唱的《白鹿原》。那么2天的时间呢，我们梳理了一部分93年的歌坛、影坛、文坛上的一些重要事件。那么在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梳理93年的大事件。那明天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尾声，希望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那么在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西红柿首富》。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